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3集，3公里距离，6秒，秒速500米，废墟被这一球直接撞烂，钢铁四处乱飞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那躲避球从李妙妙身边擦过，她向后跌倒，怒骂： 这他妈是什么躲避球？子弹都没这么快。 话音还没落地，躲避球撞在高架护栏上，球身弯出一个弧度，反射着再射向李妙妙，仿佛认准了她。 操！ 红色躲避球砸向李妙妙的同一时刻，四个玩家飞身而至，四人仿佛被人操控的木偶，动作僵硬，行动却无比果决。他们齐刷刷地忽视了李妙妙，直接冲向阮望舒和炼鱼筝。一道黑影闪过，炼鱼筝挡住阮望舒，双手持着两把短刀，将这四个玩家一刀劈开。这四人目光呆滞，行动僵硬，但是身手却丝毫不慢。其中三人至少有黑塔二层水平，另外一人的速度与炼鱼筝不相上下。阮望舒冷冷地盯着这四人，在炼鱼筝将四人踹开，撞击到高架路的隔音板时，他双手按地， 重力压制。 下一秒，砰！四道重物落地声，这四个玩家齐齐压在地面，不得动弹。远处的徐君生看到这情况，咦了一声，他警惕地看向阮望舒。 哼，果然不能小看你们。 徐君生的眼神冰冷起来。那四个玩家被阮望舒的异能压制后，炼鱼筝以飞快的速度奔跑上前，一刀一个。3秒内，两人睁大眼睛，被一刀割喉，没了呼吸，还有两人重伤昏迷，失去了战斗力。炼鱼筝再抬头看向前方的徐君生，他右脚蓄力准备飞登上去，谁料徐君生诡异地笑了一声，双手抬起，在空中随意地一抓，一道清脆微弱的钢丝声在众人的耳边轻轻响起。阮望舒脸色一变，转头看去，只见又是四道身影从远处奔来。李妙妙惊呼： 那是刘少。 这次出现的四个玩家中有一个竟然还是认识的，是北京某组织的头目。阮望舒保持双手按地的动作，那四人靠近他的异能范围后也齐齐被拉到地面，强大的重力令四人动作迟缓。阮望舒与炼鱼筝互视一眼，后者再飞身上前。新出现的四个玩家身手比之前厉害许多，尤其是光头壮汉刘少，他一身遒劲有力的肌肉平铺在身体各个部位，炼鱼筝灵巧的变换方向不断攻击，可刘少仅仅是靠身体力量就能抵挡他的短刀。锋利的短刃一次次划破光头壮汉的皮肤，渗出鲜血，可他好像不知痛，在徐君生的操控下，用强硬的身体力量与炼鱼筝一次次碰撞，发出砰砰砰的声音。阮望舒抬头冷冷地说： 你的异能是操控别人。 冷漠的声音在高架路上传得极远，徐君生嘲笑道： 你猜，我猜你的异能是改变一定范围内的重力。 阮望舒没有理会对方的嘲弄。 你能操控别人的身体，却没法改变他们自身受到的攻击。他们在我的异能范围内不好动作，所以你仅仅是能操控他们，却不能改变一切客观事实。 你想说什么？ 阮望舒冷笑一声，转头看向一旁的女医生。李妙妙点点头，翻手取出一把小刀，她看向那个和炼鱼筝缠斗的光头壮汉，接着眼也不眨的一刀砍向自己纤细的脚踝，鲜血瞬间喷溅出来，李妙妙瘫在地上，双脚的脚筋被她自己划断。随着他这样动作，那光头壮汉也猛地倒在地上，好像断了脚筋。徐君生双目一缩，远处的高楼上，唐默见状也惊讶地说：他的异能进化了。不错，李妙妙的异能发生了进化。2个月前唐默和他交手时，他的异能仅仅是可以把自身感受的疼痛转嫁到别人身上，可如今他砍断自己的脚筋后，那光头壮汉也失去了行动力。傅文铎观察到，断的还是他的脚筋，但是那个光头壮汉确实不能走了。徐君生脸色阴沉地盯着李妙妙，女医生十分记仇，反过来嘲讽道： 你猜啊，我的异能是什么？ 许君生脸上不断变化，最后他沙哑地笑道： 你还有多少脚筋可以滑？ 说着，徐君生放弃了光头壮汉，转而继续操纵其他三人。然而仅仅是一分钟，李妙妙便又站了起来。徐君生惊愕地看他，却见他这次举起小刀，再一次滑向自己的脚踝，一道清脆的断裂声，又是一个玩家倒在地上无法动弹。唐默说，他的身体恢复能力也更快了。换作是其他人，哪怕是唐默、傅文铎，在脚筋被割断后至少也需要十分钟才能恢复。李妙妙则不同，哪怕她一刀刺穿自己的头颅，她也死不了，只要处理得当，可以依靠强大的自愈能力活下来。狭长的高架路上，那躲避球被徐君生扔出去后，一直反弹着蹦跳到远方，消失不见。徐君生与阮望舒三人激烈地战斗着，阮望舒控制重力，李妙妙转嫁身体伤害，练于争近身攻击，徐君生渐渐落了下风。然而死掉一个玩家，他就换了再操控一个。不过多时，路面被鲜血染红，成了斑驳的深褐色。又是一个玩家被阮望舒的重力压制到地上，练于争怒喝一声，一刀劈过去，谁料这人竟双脚紧贴地面，向后位移数米，躲开了他的攻击。练于争身体一震，转头看向徐君生。宽敞的路面中央，少女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阴毒的笑容。 潇潇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姓阮的小朋友，你的异能只能操控飞在空中的物体的重力，只要双脚紧贴地面，你就没法操控，很有趣啊。 下一秒，他看向李妙妙，讽刺地笑道： 阿姨，你可以再砍上十刀八刀，这里一共有100多个玩家，你看看是你的自愈能力更强大，还是这些肉猪更多。 我去你妈的，阿姨。 李妙妙怒不可遏，但是局势一下子逆转。今晚赶来这里埋伏的玩家本就是北京的精英玩家，练鱼筝的实力比他们大多数人高，却不可能以一敌四。徐君生操控这些玩家的身体，让他们紧贴地面，减少暴露在半空中的机会。阮望舒的异能形同虚设，李妙妙虽然可以通过自残限制敌人的动作，但她速度有限，练鱼筝渐渐落了下风。阮望舒见状抬头说： 你认为每个组织的队长都像你一样不擅长格斗？ 徐君生心中一紧。 你什么意思？ 下一秒，苍白瘦弱的少年阴冷地笑了一声，他翻手取出一把奇长的银色狙击枪，这狙击枪有他手臂长短，他右手一甩，子弹砰的一声随枪口而出，直直射穿一个玩家的胸口。阮望舒动作快极了，在黑夜中宛若一道白色的影子，数秒内翻越数辆报废的汽车，同时用子弹射向那四个被徐君生操纵的人。在阮望舒加入后，练鱼筝直接反向冲向徐君生。阮望舒一人牵制四人，练鱼筝身如闪电，双手执着两把短刀，如燕子一般冲到了徐君生面前。徐君生大惊，赶忙后退，那四人立刻停住动作，呆滞的双眼中出现一丝清明。徐君生不是不会格斗，只是水平很一般，强大的身体素质令他不至于被练鱼筝一刀解决，技巧上的差别却让他只能一味抵抗。又是凌厉的一刀劈断了徐君生的头发，他狼狈地躲开后，愤怒地朝后吼道： 你还不上，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出来。 练鱼筝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黑色的影子从旁边大楼的窗户里一闪而过，下一秒便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一身黑衣的年轻男人单手撑地，左脚横扫向练鱼筝的脑袋，练鱼筝双臂挡住，向后倒跌三步。年轻男人走到徐君生身边，一时间漆黑的高架路上，五人沉默地对峙。阮望舒望着站在徐君生身旁的年轻男人说： 宁征。 是肯定句。宁征说：阮望舒，练鱼筝。 你们是一伙的？ 徐君生笑道： 回归者不是一伙，难道和你们这些只有运气的肉猪是一伙？ 说着他转头看着宁征： 一人一个没问题吧？我要那个姓阮的小孩，至于练鱼筝， 大明星送你了。 宁铮定定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吭声。下一刻，两人双脚蹬地，嗖的一声窜出去。练鱼铮与宁铮对上，徐君生一拳砸向阮望舒，同时手在地上一撑，扫腿向李妙妙。有了宁铮的加入，阮望舒三人再次被动起来。虽然徐君生想要使用异能的时候似乎需要定格不动，但如今他近身与阮望舒战斗，还是能简单的操控玩家，让他们骚扰阮望舒，只是无法再做出复杂的格斗技能。宁铮的异能则十分诡谲，每当炼狱铮的刀快要击中他时，他突然消失，再出现时已经在炼狱铮身后。即使是三打二，三人也丝毫占不到上风。唐默趴伏在高楼上，远远地看着这一幕，眯起眼睛。这时却听阮望舒突然喊道： 你还不上。 这句话和徐君生之前说的话十分相似。徐君生下意识地说： 傅文铎，唐默。 他竟以为唐默二人与阮望舒联手在周围埋伏他，他顿时戒备起来，提防四周可能出现的敌人。谁料就在他的身后，当宁铮避开炼狱铮的一刀时，他再出现竟然是在徐君生的身侧。徐君生惊道： 你！ 砰！宁铮反手一枪，徐君生紧急关头避开要害，还是被射穿了肩胛骨，流出股股鲜血。他狼狈地捂着肩膀，面露震惊： 你们！ 他看着宁铮，再看看阮望舒等人，只见宁铮缓步走到阮望舒身旁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他立刻明白： 混账，宁铮，你居然背叛我。 宁铮面不改色：我和你从来不是队友，五天前我们才刚刚认识，以前在那个地球我们从来是敌人，你不是一直想杀掉我吗？ 徐君生冷笑道： 你不也想杀掉我？ 他不再废话： 这群肉猪给了你什么好处？ 一道低哑的声音响起，阮望舒淡淡地说： 我保证他能够开启夏娃的奖励。 徐君生双目睁大： 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怎么开启夏娃的奖励？ 黑塔公布了45个名字，除了木回雪，杀掉另外44个人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直接开启奖励。 不可能！ 徐君生吼道： 你难道想送死？还是说你要让那个大明星去死？ 他又想到： 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，你要帮他杀了唐默和傅文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